欢迎收听由寒武纪念出品，起声幻影制作的《丑奴儿》，作者非我，主播守护严卷，后期雨桐。第88集，余欢五。轩辕，你合上册子，随手搁在矮机上。你素来稳重，这等事自然不会出纰漏。元妃行了半礼道谢，眼角瞥了眼垂曼。青天白日，内殿却封得如此严实。 臣妾听说玉嫔姐姐在御书房伺候笔墨，如今见皇上在此，想必姐姐是得了闲，往后后宫事务皆是姐姐督办，臣妾想去讨教讨教。 君元礼一顿，玉嫔产子却被禁足，这样古怪的事必有内情，他不信元妃当真毫不知情，如今却能若无其事地提起玉嫔来。轩辕里眉头微微拧了起来，他身子孱弱，又素来喜好诗书，这些俗物你自己去料理便是，不必叨扰他。元妃一僵，他着实没有想到会在素来冷淡的轩辕林嘴里听见这样明显偏颇维护的话，心里一时又酸又涩，却又强压了下去。 是臣妾无能，才想请姐姐帮臣，既然姐姐身体不适，臣妾自然不好叨扰。 轩辕领颔首，抬眼看了看门外，这是要送客的意思。元妃不好再留下，只得行礼告退。张晋忠送他出了主殿，随手关上门。元妃回头看了一眼，眸中微微一闪，张晋忠连忙遮掩了一句： 少武暑气重，圣体俱热，唯恐走了凉，元妃娘娘见谅。 公公说笑了，世上万事自然都要以皇上为重的。 张晋忠连忙附和两句，正想催着人赶紧走，元妃忽然晃了晃身体，软软地往地上摔去。张晋忠连忙扶了一把： 娘娘这是怎么了？还不快去穿太医？ 元妃用手指抵着额角，被内侍搀扶着站稳了。 本宫的确不该这个时辰来，怕是中了暑气，应当不碍事的，烦请公公不必惊扰皇上。 他说完一步三晃地走了。张晋忠眉头皱了皱，抬头眯着眼睛看了看亮得有些晃眼的太阳，虽说日头确实毒了些，可刚刚才从主殿出来几步路而已，竟也能晒得人晕过去。他心里总觉得不对，却无迹可寻，只能在心里惦记着多防范着些。身后主殿的门开了道小缝，承欢探出头来看他： 公公，你大太阳底下站着干什么？ 张晋忠抬脚走过去： 刚送了元妃娘娘出去。 他话音一顿，想起来一茬： 过几日就是宫里几位皇子公主的百日宴，因着离得近便都一起办了，到时候宫里必然忙碌杂乱，说不定会来什么人，你待在大明宫里千万不可以乱跑。 承欢心里一动，宫里乱糟糟的，他岂不是能趁机跑出去？但他好歹长了点心，知道这种事情让张晋忠知道了只会给他带去麻烦，因而面上很老实地点了点头： 我知道，我就在这里，不出去。 他皮猴子似的样子张晋忠见了不少次，却还是头一回瞧见他乖巧懂事听人话的模样，心里又是欢喜又是熨帖，忍不住抬了抬手想摸摸承欢的头，却是刚动了动胳膊便听见里头有人咳了一声，紧跟着轩辕凛的声音就响了起来：莫沾染了暑气。承欢没回头，脸上却自然而然地露出了带了点幸福的笑容来，看得张晋忠心里一酸： 快进去吧，莫让皇上担心。 承欢点了点头，伸手拉了他一把，等他进来才弯着腰将门推上。轩辕凛朝他招招手：先前满月宴朕没心思理会，如今百日宴再不能敷衍，该赐名了。 陈欢见他又要自己起名，脸色一苦。 我不会起名。 他忽的眼睛一亮，噔噔噔跑过去，眼巴巴地看着轩辕里。 哎，要不你起名字，就当是我起的。 轩辕里捏了捏他的鼻子，拽了拽，偷懒偷到朕身上来了。陈欢抱着他的胳膊，讨好地看着他笑，笑得轩辕里心里发痒，然后这股痒意一路沿着脉搏爬到了嘴边，让他油然生出一股想咬陈欢一口的冲动来，最好是能一口把他吞进去。这念头来得猝不及防且异常强烈，等轩辕里回过神来的时候，发现自己已经咬住了陈欢的耳朵。陈欢抱着他的头，紧紧抓着他的头发，正吱呀乱叫。 哎，掉了掉了掉了，痒痒痒，烫烫烫。 轩辕里连忙松开，盯着耳垂看了一眼，却是连个牙印都没留下。他又好气又好笑，心里也有些茫然。他明明当时确实恨不得一口把陈欢吞进去，怎么一口咬下去却连个牙印都没留下呢？难不成陈欢的耳朵是铜皮铁骨？他抬手捏着陈欢的耳垂揉搓了两下，柔软的温暖的，并没有金属冷硬的触感。陈欢晃了晃头， 耳朵要肿了。 轩辕里仍旧捏着他的耳垂不松手，朕今天看他真是十分顺眼。陈欢便也抬手摸了摸自己的耳垂，虽然不明白一只耳朵到底哪里招人喜欢，但既然轩辕里这么说了，他就当成是在夸赞自己，便眼睛亮亮地看了轩辕里一脸，心想他看轩辕里哪里都顺眼。眼见两人还要胡闹，张金忠咳了一声，盯着轩辕里有些锋利的视线，硬着头皮道， 皇上，陈欢该进药膳了。 轩辕里动作一顿，又搓了搓陈欢的耳垂，这才松开手。陈欢却是毫不留恋地从他身上跳了下去，几步就跑远了。轩辕里看着他的背影，心里很不痛快，却又不能说什么。七尺男儿怎能整日沉溺温柔乡，可这小子跑得也太快了些。不多时，林峰提了食盒过来，打开盖子，里头却是两份药膳。轩辕里心里一动，抬眼看过去，林峰果然道， 程公公说您今日要一同用药膳。 假传圣旨的事情还是做得如此熟练。轩辕里四处看了一眼，瞧见陈欢正躲在垂幔后头看他，仿佛是觉得他会生气，所以不太想过来。你是怕朕又不肯用膳？陈欢只是看着他，身体都缩在垂幔后头。轩辕里失笑，这副自欺欺人的样子明明该是很愚蠢的，可放在陈欢身上却是越看越觉得可爱。乖乖用膳，朕就不怪你。陈欢这才松了口气，他还以为又要挨鞭子了。两人头对着头喝完粥，一同进了内殿午休。不多时，狼缺自外头进来，瞧见张敬忠，连忙让他通禀一声，说是贤王自两淮传了信来。张敬忠知晓贤王明里查的是宗室，暗里却是在查靖王，当下不敢怠慢，匆匆进了内殿。陈欢已经睡了，抱着被子缩在轩辕里怀里。张敬忠放轻了脚步声，他知晓轩辕里素来较浅，怕是不必自己开口，他已经听见了狼缺的话。果然，他只喊了一声皇上，就瞧见薛云岭抬了抬手，示意他闭嘴，而后轻轻地拍了拍陈欢的后心，才轻手轻脚地下了地。 传狼缺。 张敬忠连忙去了，狼缺带着满头热汗进来，声若洪钟道， 皇上。 薛云岭脸一黑， 朕又不聋。 狼却噎了一下，被发作的有些莫名其妙。张敬忠朝内殿挤了挤眼睛，狼却明白过来，原来里头还睡着个人，连忙压低了声音， 皇上，贤王殿下派人送了密信回来。 他将信封递给张敬忠， 等轩辕领看完信才又开口，不知皇上可还记得陈经此人。轩辕领拧眉似息，却是一无所获。张敬忠轻轻吸了一口气， 莫不是先前陈家二房的长子？ 狼却一点头，正是，陈家未落魄时曾与陆维安陆大人定了儿女亲事，之后陈金便凭借岳家提携在梁京做了个教书先生，去年八月得罪了陆大人，被从陆家赶了出去，之后在京中盘桓，直至今年四月才启程往两淮去了。去年八月，轩辕领心里一动，玉嫔给他下药正好是这个时候，陆维安两朝重臣，轩辕领自然不信他会帮着女儿做这种事，可他拎得清却不代表其他人能对拥帝之功无动于衷，何况四月启程往两淮去，刚好便是将玉嫔禁足的时候，若说是他与此事毫无瓜葛，轩辕领断然不肯相信。狼却见他面露了然，便知晓这些在他看来很无趣的消息定然有别的含义，当下便继续道，此人到了两淮，竟暗中打着陈氏的名头，召集了不少因着血灾案被贬低的地方官员。轩辕领眸色一深，心中了然，靖王虽说手中并无实权，可陈氏的名头却着实好用，且不说别的，程王妃便是陈氏嫡子，程王虽面上交了兵权，可毕竟掌兵多年，谁都不信他没有留下后手，若是以此为饵，倒是不愁那些人不上钩，毕竟在轩辕领这里他们都算是两淮血灾惨案的推手，绝不会再有启用的时候，他们一辈子也只能做个地方小吏，一辈子缩手缩脚的过活，为了权势多的是人疯狂。传旨命成王即刻启程往两淮去协助贤王。狼缺心里一惊，轩辕领这旨意着实太冒险了些，倘若成王真的有意谋反，这岂不是放虎归山？轩辕领看出他心中所想，缓缓吐了口气道，成王到底是朕的亲叔叔，朕总要给他一个自证的机会。这话说的人心里发颤，狼缺还没见到成王，脑海里便已经上演了一幕腥风血雨的大戏，当下绷紧了神经，领命而去。 本章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